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赵咏华演唱的那首歌。 情歌，每个人心 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稻田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梅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曙光照入路途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弦圆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他与 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回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割去我内心的冷清。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用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割去我内心的 记得那时天空下着雨，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 暗的灯，黎明依

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。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得放心，用得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。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，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，请听丁小琴带出的《听风的歌》。徐慧芬演唱的《好人一生平安》，王力宏演唱的《白纸》。 说再见，朋友们各自纷飞，记得你。 前，同个书桌前，一遍两遍，相爱怎么给？书里的玫瑰，蓝色的信笺。在右边，我的球鞋从不羡慕远，到你家门前想起你的脸，却有点胆怯。像张白纸，爱情才刚开始，你会写下什么字？我的 帮你重温曾经错过的好歌老歌，我们来欣赏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，来自孙悦演唱的《小龙女》，二勇带出的《爱已成风》。 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醒，在深邃夜未央。 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拂一曲生死茫茫不惆怅，秋上苍寄梦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传唱，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 才是尽头。留下的背影，笑我不懂追求，决裂后我已经一无所有。曾经是两个人都有的梦，为什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？一杯酒就让它永远一起全部都带走，爱的权利和自由。我最爱的人请回来， 这个时段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郭富城的《可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你是可爱

笑脸听你诉说，阳光也在你的眼角跳动，谈起我们的一切，思绪渐渐回到从前，当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到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失意而沮丧，我知道，因为有你，永远不会再失望。因为你就是阳光，将我照亮，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。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温暖心房。 我是韩丽，在下一站回味当中和各位共同听歌。我们来欣赏孙耀威演唱的《只愿有你》，孟庭苇带出的《放在心里面》，蔡健雅演唱的《太多》。 好多事任岁月留不住，只要真心对爱坚持，就算会消失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 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。 见，原来都是戏言。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感觉，是否都一如你所愿？你和我所有的回忆全放在我心里面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。 是是非非，由谁来分辨？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守好，失恋了我也会很坚

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朋友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彩虹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曾说你不懂， 他曾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Oh yeah， 我想他，还想他， 我想他， 还想他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我忙着肉麻 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蜜语的刹那，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总容易抬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却笨蛋想太多太多太多， 长的星星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孤独多么的拥挤，容不下平静，推翻了回忆，你来如影去匆匆，我忘了心的跟踪，跟踪你跟丢了自己，捉迷藏我玩不起，要不得自己，谁把谁忘记，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尽心，要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如影随形，若即若离的 醒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寂寞已经很拥挤，偏偏又想你。谁把谁忘记，那么轻而易举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急性，要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零碎心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何婉莹的《暗恋他》。 人人在心，恋爱的